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赵龙。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一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风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6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今天新增24例本土感染者。2022年北京城市副中心绿色发展论坛将在城市绿心活力会举办。双十一快递高峰将至，我国快递物流相关企业超122万家。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11月4号0点到15点，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24例，其中隔离观察人员21例，社会面筛查人员3例，朝阳区8例，昌平区6例，东城区、顺义区、平谷区、密云区各2例，海淀区、大兴区各1例，轻型21例，无症状感染者3例。11月8号到9号2022年北京城市副中心绿色发展论坛将在城市绿心活力会举办。今年绿色发展论坛又有了新的特点和变化，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你好雅静。 你好主持人。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绿色发展论坛的特点。 好的，那么绿色发展论坛呢是从2019年已经是连续举办了3届，那这次的绿色发展论坛呢一共是从这个生态治理、数字制造、绿色金融和经济人文四个方面来展开学术研讨和政学的一个相关的对话。那这次的发展论坛它的主要的一个特点呢，是因为今后呢这个论坛将升级成为北京绿色发展论坛，所以这一届的论坛呢也是定位为北京绿色发展论坛的一个预演。那在这次的这个论坛当中呢，首先是办会的国际化程度会更加的提升，除了邀请七位院士之外，还邀请了国际上一些知名的绿色发展领域的这个国际的知名专家来参加。同时呢这个规模和内容也进一步的扩展，这次呢是设置了主会场和分会场，除了这个城市绿心这个活力会作为主会场之外，在张家湾设计小镇、未来设计园和亚洲金融大厦都设置了分会场。那么论坛呢还会通过线上的方式进行直播，预计受众是会突破10万人次。那么内容方面也是更加的开放和多元，更多的专家和学者能够参与到这个其中来，尤其是一些青年的新锐学者会成为这个论坛的一些突出的亮点。那么像一些行业的领军人才，那么都会在这个当中来这个为展现副中心的活力和增强副中心的吸引力来贡献更多的智慧。同时呢像一些这个相关的支持单位，比如说中国石油、国家电投等等这样的央企，也是在发挥相关的一些专业性的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那进一步加强论坛和社会的一个密切的联系。主持人。 好的，感谢雅静的介绍，再见。 再见。 北京银保监局今天发布关于北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开业的批复，同意北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开业。北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20亿元人民币，全部由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认缴，并以货币资金方式一次性足额缴纳。北银理财也是年内银保监会批准筹建的第一家银行理财子公司，至此获批筹建理财子公司数量达到30家，其中28家已经获批开业，目前共8家城商行拥有自己的理财子公司。北京交管部门发布出行提示，本周日马拉松比赛期间，市区将有多条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提醒广大市民出行注意避开比赛路线。详细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任卫。你好任卫。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交管部门关于周末出行提示的具体内容。 好的。那么根据交管部门发布的提示呢，马拉松比赛呢是在这个礼拜天早上7点半开始，那届时将会有3万名运动员参加比赛， 起点呢是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是在奥林匹克公园景观大道。那整个比赛用时时间是6个小时，在整个比赛期间呢，部分道路将会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那根据历年的情况来看，上午10点到12点，比赛路线周边的交通压力比较大，特别是长安街东向西方向、前三门大街东西双向、西三环南向北方向、学之桥、稻香园桥区等地区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那下午2点到5点，疏散的客流将会对奥林匹克公园周边的道路这个车辆通行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交管部门表示，马拉松活动涉及的路线和时间跨度呢都比较长，对周日城区的出行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建议市民朋友关注交管部门发布的实时路况，出行之前使用导航软件避开比赛路线和周围交通压力比较大的区域，乘坐或者是乘坐地铁来出行。那交管部门同时也提示呢，这个周末仍然会是出游赏秋的客流高峰日，那预计是坡峰岭、香山、潭柘寺、红螺寺等公园景区和一些小众的景区网红打卡地，包括京承高速、京藏高速、京新高速、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的部分路段都会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那远郊区的景点呢，周边道路通行条件和停车资源都比较紧张，容易出现停车饱和和车辆排队的情况，所以有意向出行的这个市民朋友建议选择就近选择这个市区的朝阳公园、玉渊潭公园、地坛公园和天坛公园以及怀柔、延庆等地区的赏秋景点。主持人， 好的，感谢任威的报道，再见。 再见。 随着双十一消费日渐升温，各电商平台的物流保障工作也进入了最关键的时期。据国家邮政局公布的数据，11月1号邮政快递揽收量约 5.29 亿件，环比增长 72.3%。 企查查数据显示，我国现存快递物流相关企业超122万家，2021年新增 17.54 万家，同比减少 10.60%。 从区域分布看，广东以 16.17 万家快递物流相关企业排名第一，山东、江苏分别有 12.47 万家、8.09 万家排名前三。从城市分布来看，深圳以 7.21 万家排名第一，其次是上海和广州。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53，空气质量二级，良。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赵龙，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儿童广播剧《小虎爱推理之好大一个家》已经